要不乔哥你找黑狗哥帮个忙。 皮鬼看着乔家。 不可能的。 黑狗是什么人乔家比谁都清楚。用得着的时候死活不管。现在跟他借钱估计黑狗只会丢他万八千的当做安家费。何况乔简搞成这样黑二脱不了关系。乔家现在见到那俩兄弟都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抡起刀来把人砍死。一个剿匪大厅里站得满满的全是人。乔家四下环顾，整个人胸口都要被挖空了，最后一咬牙抓着皮鬼。 你帮我去找放贷的那几个借，能借多少是多少。 乔哥，那帮人不会借的。 乔家地头上从来不允许放高利贷，之前曾经有几个在他们这地区混得很嚣张的全都被乔家修理过。虽然后来也还是偷摸的做着这种活，但是台面上跟乔家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现在他们去借，想当然不会有多痛快。可一时之间似乎也实在是没什么人了。平时都是哥啊弟的，真到需要帮忙的时候都是各顾各的而已。乔家让皮鬼尽快去借，借到多少是多少，然后拿出手机让开所有人走到一边。对方电话接得很快。 喂， 郭林，我想问你借钱。 乔家声音到现在都还有点抖。乔简如果出事，他都没办法想象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儿。郭林在手机那边沉默了两分钟，似乎也是找了个避开人群的地方，但是语气很冷静。 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 我在医院。乔简出事了。 要多少？ 17万。 现金吗？ 嗯，付押金的。 你在哪家医院？我把卡给你送过来。 乔家说了医院的名字，郭林那边就挂了线。乔家攥着拳蹲在剿匪大厅的门口。过了15分钟，接到郭林的电话。 我在急诊室门口，你人呢？ 我现在出去。 让劈鬼他们在大厅等着排队，乔家冲到外头，郭林就站在走廊口，看见他立刻迎上来两步。 纸上是密码，卡里有20万，你先用着。乔建人怎么样？ 现在还不知道，要先办手续才给做手术。 郭林往里头看了一眼。 你还有其他人在吧？ 啊， 我不方便进去，你先去交钱，等乔建有了结果跟我说一声。 简单的留了两句话，郭林怕引人注意，把卡和纸交给乔家转身就走了。乔家本来想说句谢谢，不过一晃眼发觉已经找不到人了。他攥着手里的卡，感觉像被人硬生生打进去一根钉子一样。重新去办了手续，乔家等什么都交齐了，整个人脱力地靠在走廊上，身边的人走来走去，他都没什么反应。等了得有一个小时，他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郭林的短信。对方告诉他无论什么事等俩人通完电话再说。乔家攥着手机，脸色紧绷得跟打了铅一样，不发一语地站着。几个小时的时间跟一辈子一样难熬。乔家一直等到手术中的灯灭掉，才终于有了点反应。几个护士把乔简推出来。医生告诉他，因为手术做得比较及时，所以人应该没事，但是还要观察情况。 大概什么时候能知道人肯定没事了？ 起码过36个小时。 啊。 乔家点点头，跟着乔简一起进了病房。劈鬼他们本来说要留下来陪他一起守着，乔家只是摆了下手。 你们先回去，有事我再找你们。 他浑身都透着一股压抑着的阴郁。劈鬼虽然不放心，但是也没办法，由着乔家就这么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走廊外头。看着病房的门口也不进去。偶尔会有护士过来查看一下乔简的情况，乔家那个时候才会站起来往病房里头看两眼，其他时候就这么坐着面无表情。守到下半夜，郭林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。 乔简怎么样？ 是 手术做的应该还行，医生说36小时没事了就好了。 是怎么弄的？ 出了点意外。 意外？ 郭林空了几秒钟没吭声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。 乔家，你别脑子一热做蠢事啊。 我最蠢的事儿都做了，不差再多一件。 乔家似乎也没打算掩饰什么，他始终绷着脸色。 郭林，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。无论如何，你帮我看着乔姐。 那是你弟弟，你以为十几万我拿出去眼都不带眨的就为了给你交代后事吗？你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。 郭林，这个恩我乔家会记得，如果我这辈子有个善终，下辈子一定还你。 乔家， 谢了。 最后说完这两个字，乔家直接挂了电话。他看着病房里面乔简躺在床上的样子，听着黑暗之中墙上的挂钟一声一声地走着，掏出身上的烟盒放了三根烟在走廊的阳台上，然后两手插在兜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医院。从那天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乔家，郭林再打电话乔家也不接，去他家找了五六次始终没有等到人，就连放了消息让其他人打听也说没人见到过乔家，这人就好像突然之间消失了。但是关于乔简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郭林倒是在第二天查了出来，知道是黑二下的手，他脸色顿时一沉，几乎不用想他也知道乔家要干什么。黑二这两天一直在酒吧待着，哪怕上个厕所都要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好几个人，他知道乔家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是说到底他还是黑狗的弟，他也不信乔家真的不要命了敢找他来报仇。两天过去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乔简在医院醒了，郭林过去看过他，乔简开口就问乔家人在哪。郭林看乔简的样子是真的没见过乔家，直觉这件事的发展会比他预计中的还要糟糕。终于到第三天的时候，郭林冲到沈军办公室。 我要黑二的逮捕令。 你要什么？这人不是你要求放的？ 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就要他的逮捕令，你只要批了我立刻去抓人。 为什么？ 救人。 救黑二？ 不是，我要去救那个混蛋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黑二这两天过得并不舒坦，明明找完了乔简的麻烦，他应该心情很舒畅才对，但是自从有人告诉他没人再见过乔家，他就开始坐立难安。他想起乔家用枪指着他的样子，那时候的眼神，要说乔家会杀人，他其实是信的。就算身边围着一大堆人，都没办法让他心里踏实点。撑了三天下来，整个人都变得很烦躁。 妈的，不就让你们找个人吗？有这么困难？ 又一瓶酒被砸在地上，黑二火大地拎着面前的小弟。 给我去找，找不到他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 旁边一个人递过来一个手机。 二少爷，黑狗哥找你。 黑二犹豫了一下，一咬牙，直接把手机扣了。他知道黑狗这时候找他，肯定是为了乔家的事儿。说白了，就还是一顿骂。他既然已经下手了，骂不骂还不都是一样的结果。拿着手机的就是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的小弟，叫阿松。 二少爷，你不接恐怕黑狗哥会不高兴。 他对我有高兴的时候？一天到晚为了乔家跟我过不去，我是他亲弟弟。 越想越烦躁，黑二在酒吧里憋了几天，其实也快到头了， 他豁地站起来。 妈的，我干嘛要怕乔家那个孙子？你们跟我出去玩玩。 二少爷， 黑二一把将人推开。 少他妈的废话，我现在烦着呢。 眼看着黑二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出了酒吧，阿松在背后挑了下眉角，忍不住摇摇头。黑二这个人真的是蠢到神仙都难救。乔家一直等的就是这种机会，黑二只要出门，恐怕就很难再回来了。事实上，黑二确实没再回到酒吧，只不过不是被乔家做了，而是直接在洗浴中心被郭林带着人抓了。当时他身边围了四五个人，自己就围了条围巾躺在椅子上让人擦背，突然门口一阵骚乱，郭林难得的穿着警服就这么闯了进来。